及告别，来不及再见。 破碎月光。

否曾来过探访我们两个，谁都不想让自己错，剩下了自己一个。 喜欢被你带来 却不一定要说。

怎么不走？怀念不想起，怀念不认愁。千里远，万里遥，何时能聚首？星光下，夕阳里，片片月如钩。啊，乡愁，啊，乡愁。 太长。